趁今天你我年少，来让美妙尽得心中间，让笑语轻飞伴你我一起，无拘束歌声中往返，且放开你我怀抱，来让美梦跃起心中间，让壮志高飞伴你我一起，年轻人分享好时间。青春原是最易过，转眼见白发斑斑，趁青春还伴你共我，世上留多些璀璨，开放心中你我怀抱，随着美丽理想高峰去攀，令每个今天是美满一天，年轻人分享好时间。开你我怀抱，来让美梦跃起心中间，让壮志高飞伴你我一起，年轻人分享好时间。青春原是最易过，转眼见白发斑斑，趁青春还伴你共我，世上留多些璀璨，开放心中你我怀抱，随着美丽理想高峰去攀，令每个今天是美满一天，无枉青春的好时间。 年轻人时间，年轻人时间，年轻人时间，年轻人时间，年轻人时间，年轻人时间。